些什么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，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下午五点钟陪你继续听资讯，我是元气满满的主播乔一。港澳珠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，这是中国建桥史上里程最长、投资最多、制造标准最高、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通道项目。九年间，数以万计的建设者们在大海深处穿针，构筑起全长55公里、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。近期，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、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，要求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，大幅度降低创新创业成本，提升创业带动就业的能力。中国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200亿元逆回购操作。财政部、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，要求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监测分析工作，进一步推动创业担保贷款规范发展，确保贷款真正用于创业就业。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通知，自2018年11月10号起，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。北京公布，对于在京创业就业的台湾青年，符合条件的也可以申请公共租房。今年以来，由于智能手机数据中心的存储芯片快速升级，闪存芯片的需求出现了持续增长，导致闪存芯片持续供不应求，闪存市场价格不断上涨。经过一年半的飙升以后，从今年开始，闪存芯片的价格突然下滑，价格跌幅超50%，订单销量出现翻番。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所有的资讯内容了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今年九六九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是你不懂，你真的不懂，只有你完全符合我做的每个梦。像按对了按钮，重获了自由，我成了忽然间改变转速的星球。只要你看着我，像这样看着我，发现我存在，我呼吸都有了理由。哦，爱错了又错，你知道遇见一双眼睛，看着心里最角落，就知道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回到最后。我要一步一步简简单单跟你走，再也不必孤单寂寞，不必追着风。我要一年一年安安静静陪你过，直到变成一首老歌，变成了传说。给你母爱，这个心注定只有你能填空。给你母爱，幸福是我爱你，然后感觉到你也爱上我。先按对了按钮，重获了自由，我成了忽然间改变转速的星球。只要你看着我，像这样看着我，发现我存在，我呼吸都有了理由。哦，爱错了又错，你知道遇见一双眼睛，看见心里最角落，就知道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回到最后。我要一步一步简简单单跟你走，再也不必孤单寂寞，不必追着风。我要一年一年安安静静陪你过，直到变成一首老歌，变成了传说。非你不爱，这个心注定只有你能填空。非你不爱，幸福是我爱你，然后

该不该等待？ 小的时候不爱背古诗，长大以后才明白意境之美。秋天了，处处是美景，秋意渐浓，也正是观赏红叶的好时节。在古诗词中，红叶是霜月红于二月花的艳丽，是天然装点秋平烈的缤纷，是孤梦家山远的乡愁。在你心中，秋天又意味着什么呢？ Yeah， 浓雾渐深，越来越遥远，城市的灯，一个人，冰冷的嘴唇，远处传来谁的哭声？嗨，这秋天的早晨，有多少瞬间，有多少回合？的堡垒，我的爱是什么颜色？我和你又会成为什么颜色？走吧，走到铁桥的对面，那里有我们过去的纯真。